欢迎回到高粱烧腊海盗船的航海志，这边我们会聊一些写成文章，我觉得太长，没人会想看的东西。那么就开始吧。粉专经营到现在也2年多，快3年了哈。啊，不知道我在大家心中的形象现在是怎么样啦。但是呢，就我自己而言，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人设呢，就是我是一个阿宅。我玩过不少的游戏，看过不少的动画以及漫画，然后我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文化。也就是说，讲到这边，我们就要来进入今天的主题，也就是宅宅文化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来介绍影响我最深的10部漫画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我们不会聊这种东西。我们要聊的呢，是我认为对于这个文化的一些有趣的观察。这个开头好像很常用哦，上次在听的也是用这个开头，现在又是呵。在开始推论之前呢，我们就要来说一下我所谈的宅宅文化是指哪一些。这边的宅宅文化呢，非常局限的在指涉日本的御宅族文化，也就是你去秋叶原会看到的那一些。这类的文化呢，在台湾、在亚洲，甚至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盛行。那身在这个文化渲染最强烈的地方，毕竟我们离日本很近嘛，我们可能会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你有注意外国，可能是西方的 YouTuber 也好，影视作品也好，他们的流行文化在描绘日本的动画、漫画、游戏的时候，他们的描绘方式是很特别的。也就是说，我看他们看这个文化，意识到了一些特别的部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。开门见山的说，我认为宅宅文化的核心呢是性，而且你从大众开始往这个文化的深处走，也就是越来越窄啦，性它所占的比例就会越高，它就会越重要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带大家认识几部作品，然后从这几部作品里面一起谈出它们代表的意义。首先，第一部我要介绍给大家的作品呢，是一部动画，它叫做《IS》。如果你是年纪不同的仔仔，你会想到完全不一样的作品。不过我们现在谈的是比较新的，也就是2011年动画化的那一部。IS 这部作品呢，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，但这个历史意义并不是艺术层面的，它并没有任何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。它的故事背景呢，大致上是这样子的：有一个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武装，它是一个人穿在身上的武装，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外骨骼装甲。然后它超强，它可以碾压目前世上所有的兵器，但是呢，这种装甲只有女性可以穿戴，于是呢，在那个世界上，女生的地位就变得很高，男生就变成没有人就失去了地位这种感觉。不过这部作品也没有要探讨什么性别议题啊，这一切设定就是为了有一个女子学校，然后呢，男主角好死不死今天碰到了一台机甲，他可以开，于是他就转进了那所学校，被一堆美少女包围，然后所有女生都爱他，包含老师，包含转学生，包含反正只要看到是女的，都喜欢她，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故事。那为什么要提这部作品呢？因为这部作品他妈的卖爆了，截至2019年11月为止，历史上日本动画销量超过他的作品只有45部。在这45部里面，就当然包含了一堆社会现象级的作品，什么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啊，花物语啊，凉宫春日忧郁等等，就是那一类会被拿来说嘴说啊，动画漫画其实很有内涵的那类作品，才有可能卖赢它。剩下的全部被它屌虐，而且还不一定卖得赢。像什么《天谕突破红莲罗炎》被屌虐，《龙与虎》被屌虐，那还是输它一点点的。剩下不管被吹得多高的，就是没有卖赢它。从我的态度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不喜欢这部作品。但是在这部作品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，除了我以外，很多人喜欢这部作品，而且是愿意为了这部作品掏钱买 DVD、BD 回来看的程度。下一部呢，则是一款手游 FGO Fate Grand Order。Fate 的世界观我们当然可以谈的很多，但我们这边先着重在手游的部分。这款游戏从2015年上市至今，到2019年的时候，它的全球总营收总共40亿美金，美金哦。40亿在游戏界听起来不知道多不多嘛？我们举另外的例子，《朱家安最爱的血缘诅咒》，也同样是2015年上市的游戏，只平台是 PS4。那它在 它发售前半年卖了200万套啊，一年我们就算400万套，然后它的游戏原价是2000块，我们就假设它这辈子都没有打过折，然后用这样的方式一路这样卖到了2019年，那这样乘一乘之后呢，换算成美金，它总共也才10亿出头一点， FGO 这款手游卖了它的4倍。当然啦，单机游戏跟手游这种持续盈利的游戏不太能比，但是你大概可以知道 FGO 赚钱的程度到哪里。所以这样子的游戏它到底是靠什么维持它的惊人营收呢？对角色的爱，你很喜欢里面的某个角色，所以它出了它的限定造型你就一定要抽到，然后还要搭配它的装备你也一定要抽到，但是它出五星的几率只有 1%， 那你就只能投钱进去，投到抽到为止。那你到底为什么喜欢这个角色？到底为什么人们要花钱买 BD 去看 IS？ 很简单，因为你想把你的机器放进去。我接下来呢会用一种不常见的方式来把一个作品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是那些会让你想把机器放进去的元素啊，如果是女孩子的话，你可能会希望那个角色把机器放到另外一个角色里面。总之就是召唤幸运的那些东东，在大部分的作品里面指的是人设还有画风，而剩下的呢就是无关的那些。游戏的话可能包含游戏性、剧情、背景、其他设定等等等。而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观察到一个现象是，扣除那些打入主流的超级 IP， 什么巨人啊、七龙珠、航海王之类的，在宅宅的圈子里面，成功的作品几乎都必然伴随着这些元素。甚至我们可以踩得更硬的说，没有这些元素的作品很难会成功。这还只是商业作品本身而已哦。把性作为核心，一切都围绕着它来运转的这件事情，更明确发生的是在周边商品以及同人活动上面。我们先从周边商品开始谈。你走进安利美特里面的周边区，难道你有在那边看过 IS 学员的校徽做成的吊饰，还是赫罗在第一集里面戴的那个小麦袋子的同款项链吗？当然没有，因为根本没有人会花钱买这些东西，根本没人在乎。大家只在乎角色长什么样子，大家只在乎那个角色挂的时候上面穿多少。所以最常出现的场景大概就三个，一个在海边，因为可以穿泳衣；第二个在温泉，因为可以不穿衣服；要不然就是在祭典，因为可以穿浴衣，而且还有淋湿。每个衣服都紧到不行，然后那个世界上只有 S 号，而且当然也不会有男角的周边。这种以动漫角色为核心，而不是以作品世界观为核心的周边逻辑，才造就了一件新的事情。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周边商品，衣服、裤子、鞋子、包包，他们都超丑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大概国中吧，我一直有很想要买喜欢的作品的周边商品，但是我买不下去，因为他们真的超丑。他就是一个角色弄成剪影或是干嘛，反正我的商品上面一定要有角色，我的皮夹要有角色，我的 T 恤要有角色，我的背包要有角色，一整套动漫商品穿起来，你身上出现的脸，搞不比你这个礼拜讲过话的脸还要多。你今天要做一个初音的商品 ，OK 啊，有很多元素可以用啊。你可以用音符，你可以用它的那个编号01 Miku， 你可以用它的葱绿色、灰色、铁色，但不要，它就是要印初音上去。背后原因很简单嘛，因为这样会有人买单。讲完官方跟同人这两个生产者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消费者的部分，也就是宅宅们。在这一集里面，我们不会花很大的心力去谈他们形成的社群，我们先从个体来看。你去看宅宅的收藏，就像我刚刚在谈同人跟官方周边的时候一样，他们的收藏通常是针对角色人物，而不是针对作品。像前面提到的 FGO， 我因为新出的角色好香，我一定要抽到，所以我就花钱。我因为某个角色出了我喜欢的周边，好香，所以我要花钱。出现在消费者身上的东西，既是因也是果，就是因为他们会花钱买这些东西，所以厂商就生产这些东西来满足他们的需求。当然同时也是因为市场上充满这样的东西，他们也会觉得看这个理所当然。说到这边，我还是为了防止大家误会，我还是先声明一下齁，虽然我好像讲了他好像很低俗或干嘛的，但是呢我其实也算是宅宅同路人啦。欸，这么说怎么好像跟反同文章开头都是我也有很多同性恋朋友一样啊，但不是那样。从大概国小还国中吧，梁公春的忧郁入坑，然后我用他 开始用台湾论坛、巴哈姆特、K 岛。还记得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文化，印象最深的就是吴宗宪的凉宫春日事件，就是他在节目上请宅男上节目，然后念凉宫春日，把它念成色情小说那样，我还超气。还会在网络上发文章跟人家说，那不是卡通，那是动画。大概国中附近吧，我也想说，哦，等我以后上高中、上大学，我一定要去动漫展夜排，就是各种经典的阿宅行为，我大致上都做过了。这个文化一直都是我生活中的重要休闲娱乐。前面说的那些作品呢，我虽然没有玩 FGO 啦，但 IS 我也是看了。然后虽然我几乎没有花钱在动漫周边上面，但轻小说我年轻的时候也买了不少，大概个三五十本跑不掉。所以我是同路人齁，自己人。总之，这个以性为核心的创作文化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你去看其他的休闲娱乐，其他的创作，很少很少会有一个把性放在这么明显、这么高的位置上面。而且谈性的方式还是一种最直接的，用召唤性欲的方式。其他的大众娱乐，比如电影、比如电视剧、比如流行音乐，我们基本上都看不到这些元素占了这么大的比例，这是这个文化非常特别的地方。那之所以会制作这个企划呢，前面所谈的那些其实不是我真正想谈的。我真正想要谈的呢，是这个那么特别的文化，它所形成的社群有一些更特别的部分。先讲一下背景齁，就像我前面说的，我已经在这个圈子算是打滚数年了。但是呢，在我自我认知上面，我一直都不算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。我试图把享受这个文化的人以及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做一个区隔，他们有一些关键不同的地方，所以我也想要去谈这个圈子的特殊之处，可能包含他们的用词，可能包含他们的自我认同，甚至包含这个群体的他者是怎么样的人。那这边就会等到我们的下个礼拜下期，我们要去谈宅宅文化的社群。那这一期的节目大致就到这边，接下来呢是一个我临时想到的小型企划，那看做不做得起来，我们再看要不要继续做下去。我毕竟我现在也在做一个类广播节目嘛，我就觉得说这样一个广播节目，我们就要读者来信的部分，当然我没有办法实体的收信啦，所以呢我会在每一期的节目的留言区呢开一个网址让大家投稿啊，你想要写什么东西，你想要匿名、想要剧名都没有问题。然后可能是你想要分享你的生活，或者是你想要我请我回答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你想要批评我，都可以投稿在那个信箱里面。然后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统一做一个回复，就这样啊。如果都没有人投稿，那可能只会做个一次或两次。嗯，就这样，好，下周见，拜拜。